一、总体介绍，欢迎来到赛丰航空航天博物馆。您现在参观的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航空企业博物馆。该企业成立于1905年，如今赛丰集团是一家国际化的高科技集团，是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的重要设备制造商。博物馆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由一支志愿者团队建立，他们是赛丰前身公司斯奈克马公司、法国国家航空发动机研究与制造公司的在职或退休员工。这些热情的志愿者致力于修复历史发动机，以保护并传承公司独一无二的工业遗产。他们汇聚在赛丰博物馆之友协会 AMS 旗下，负责博物馆的运营以及馆藏的不断丰富。赛丰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博物馆，在参观过程中，您将了解集团的诞生及其发展历程，结识航空和航天探索的先驱者，以及100多年来为赛丰发动机和其他航空设备发展做出贡献的无数男女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祝您参观愉快！